份就是剧本，剧本有长有短，有深有浅，有好有坏。它入面是文字，它又是电影、短片、歌剧、舞台剧、电视剧、微电影。有戏剧就有它，它的好坏主宰戏剧的优劣。剧本，剧本，一剧之本。一剧之本，主持黄晓初、赖慧玲。 Hello， 大家好啊！又嚟到星期一一剧之本嘅时间啦，我系赖慧玲 Winky 嘅。咁当然咧，唔少得德高望重嘅拍档黄晓初。 边个德高望重啊？ 你咯， 唔系啊，千祈唔好咁讲。你讲到呢，听众以为我系啲五啊几岁，再加上我死人声咧，有咁沉咁 样，啲人成日以为我五啊几。唔系，我真系以为可能系啫，有空间啫。 有卅零岁嘅咋，我青春嗰啲嚟噶。 喂，以你嘅成就，即系 咩成就啊？唔好讲啲无谓嘢。 唔系嗱，我咁样讲，唔系无谓嘅。我今日真系想问下嗱，你系一个导演啦，你嗰阵时喺外国读书，同读嗰个咩，同编剧点样去合作嗰啲科目啦。 讲嘢啦。 咁你又系一个演员啦。 系咩？好笑啦，搞笑。 你饰演过我先生噶。 真系搞笑啦，听住搞笑啦呢件事。 你系一个导师啦，即系又会去。讲课啦，讲啲 lecture。喂，咁我真系想问啊，你作为导演啊，你去选择一个剧本去导，去成为你一个会去导演嘅作品嘅时候，你会点去选择咧？或者你嘅喜好系点？或者系你点样去揾呢啲剧本翻嚟嘅咧？ 嗱，揾咧就真系好随缘嘅啫。随缘嘅意思系你唔知几时会出现噶，即系你即系好似你买飞睇戏咁啫。你买飞睇戏都唔系套套好睇噶啦，系咪先？不过通常即系点解啲人去买飞睇戏中意睇大制作啊？即系总有啲嘢俾你睇噶嘛。起码嗰套戏有刘德华啊，系咪先？我哋睇唔理住啊，系咪先？我谂系咁样咯，因为各种嘅因素我会接触到你剧本嘅，即系譬如话有个朋友同我讲好好睇噶，好好睇噶咁样，你睇完之后好唔好睇一件事啊？咁有个朋友怂恿你睇。 即 系 人推介吓， 咁亦都可能话，哇呢、這个好出名噶，有个某某个名编剧写噶，咁你咪睇下啦。睇完好唔好睇？ 又系另一 仲有，我当佢写得好好啦，你可以唔中意噶，系咪先？所以好多因素嘅，咁就真系天时地利人和嘅。点样天时地利人和呢？嗱，你有一个好好嘅剧本，但系你同佢唔啱 channel 嘅，你唔明嘅，你睇会唔深嘅，咁你未必会觉得好噶。你又要啱 channel。又要嗰个剧本又写得好，又要你有咁样嘅资金背景、人手、人才去做嗰样嘢，到最后你先至决定去做嗰个戏。 系， 当然啦，好多时咧呢啲咁样嘅资金啊，特别系资金啦，我哋都后话啲嘅。即系最紧要最紧要系嗰、那个我又系好最近耐唔耐我就会搬呢个 terms 出嚟，就系嗰个艺术家创作嘅热情啦。这个艺术家创作的热情 是如何得来先？这个艺术家有那个创作热情，那就有后话。 但有大做小细做的。 没有这个创作热情就不如不要搞了。 是 当然啦，我都不否认就是这个世界有些即叫 commissioned work，就是有人给钱你帮我做。即譬如我曾经试过譬如政府机构啊做啲戏啊咩戏都好啦，即係写剧本又好点做导演又好啦，係做一啲可能係教人哋做咩咯。我唔想讲完之后大家知道嗰个係我写嘅，因为即係有时就会係咁啦。同埋有啲係 educational 嘅 process 㗎嘛，即係佢係要教育人哋一啲嘢嘅，通过嗰个戏。咁我咪做囉，嗰样嘢好 functional 嘅。但係嗰样嘢未必係一个喺艺术嘅创作上面係哇我真係好呕心沥血啦点点点咁样。咁所以到最后最重要嘅就係有一个剧本，那个剧本能不能够刺激到我有一个创作的热情。咁呢个所谓艺术家创作的热情，咁系基于啲咩呢？对于我嚟讲呢，最重要嘅部分系在于嗰样嘢系唔系好值得讲，如果唔讲会嘥咗嘅。我觉得唔讲系真系哇系一个大嘅损失嚟嘅。咁呢个就系我最重要嘅部分。咁跟住就天时地利人和，就系我人和就已经系头先嗰样嘢我中唔中意啦。天时地利就真系睇下你喺咩地方㗎啫。我喺美国读书嘅时候，我成日都会有啲人俾啲唔同国家嘅剧本我睇，佢亦都会觉得我系you are Asian， 咁佢咪俾好多日本啊、韩国嗰啲，对佢嚟讲一样噶嘛。 Yeah, You are Asian， 跟住去到 You are minority， 跟住你係少數嘅人嚟噶嘛，所以佢就會俾啲客人嘅劇本我睇啊。咁喺嗰陣時，我又覺得啊，我係少數嘅人，我睇完之後好明，作為一個少數嘅人被鷹眼嘅時候，天時地利人和，幾樣嘢加埋一齊，到嗰個位，我覺得嗰個戲係真係好值得做啦。咁我咪去做咯。 OK， 嗱嗱，咁呢啲講就係可能係一啲熱情嘅嘢啦。但阿初即係我哋。即係叫識咗咁耐咯，我都唔係好 read 到咧。究竟你中意啲咩戲種？即係點解咁講咧？因為我哋回顧翻，亦都係我哋今日要講嘅劇本啦。就係你嘅畢業作嚟噶嘛？其實係《Summer and Smoke》夏日煙雲係一個好小品，好 小品唔係小品，好大戲喎呢個，我覺得唔小品喎。 我唔係小故事咯，即係但係佢講嘅道理係可以好大嘅，當然。但係即係一啲好愛情、好兩小無猜嘅故事。我諗哇，黃曉初嗰陣時點解會揀呢個劇本去？成为他的毕业作的呢，所以我就是刚才问你这些问题了。 哦，咁冇得解的，天时地利人和。 就俾你遇到呢个啦。 系啊，遇到咁嘅剧本。同埋，如果真系讲《Summer and Smoke》咧，如果真系讲《Summer and Smoke》咧，我喺呢度，我首先 confess 咗先。当年我觉得自己导得唔好嘅《Summer and Smoke》，即系我反而系导完啦，同埋经过咁多年，我再去睇呢个剧本嘅时候，我体会系深咗好多嘅。所以当时咧，可能系纯粹系天时地利，因为系我嘅毕业作品，我可以做一个比较大嘅戏，但系唔系人和噶，即系我自己未必系个感受真系大到我容纳到呢个戏， 系 即系我自己太渺小啦，我容纳唔到个戏嘅，所以当日个戏我觉得系做得唔系咁好噶，即系我几个人讲嘅，咁我哋可以做唔好嘅嘢嘅啫，会噶嘛，系咪先？我唔系个个戏都要好好噶，唔系个个戏都应该要好好，但系我当时我冇咁嘅 capacity 啊嘛，我冇咁嘅能力啊嘛，咁样咁，但系 近年有冇谂住做翻呢个戏？ 我有啊，我有谂过啊，特别系我哋今日我哋谂住倾呢个戏嘅时候，我喺度睇翻。我又覺得我 ready 啦，即係而家我比起嗰陣時 ready 咗好多啊，去做呢個戲，會有另一番嘅體會咯。咁都係嘅，都幾有趣嘅。 係啊，都幾期待。好啊，咁我哋依家休息一陣，轉頭翻嚟我哋真係講下《Summer and Smoke》嘅內容。 淨係講我算啦，係嘛？第一節好。 佢係文字，又係影像，佢幻化成電影，搖身一變又成為話劇。佢屬於文學，又屬於戲劇、舞蹈、音樂。佢叫做剧本，亦都系一剧之本。一剧之本，主持黄晓初、赖慧玲。 好啦，继续一剧之本嘅时间啦，初。 系。 咁我哋咧就话今日讲你嘅毕业作啦，即系其实但系但唔系你写嘅，系美国剧作家Tennis Williams。田纳西威廉斯嘅一个剧本啦，佢系1948年写成嘅，咁啊，我哋依家睇呢个版本都系你毕业嘅时候自己翻译翻嚟噶啦，咁啊，咁其实 Tennis Williams 即系田纳西威廉斯咧，咁佢都有好多剧本系我哋读书嗰时都成日会做嘅，欲望号街车啦，玻璃动物园啦，呢啲玻璃动物园简直系我自己嘅代表作啦，经常做到我自己都有啲累，去 audition 我都系做玻璃动物园 ，OK， 系啊，咁啊就系 Tennis Williams 有好多好出名嘅剧本啦，点解当时你会遇到新名？同埋你觉得佢吸引之处喺边度咧？ 哇！你要讲呢样嘢，我要成个剧本讲一次噶啦，基本上 好啊。咁不如我哋 剧本讲一次， 讲咗剧本内容先啦，等大家了解咗多咗呢个剧本。 好啊，咁我哋啊讲下个剧本内容啦。因为呢一个就同我哋讲嗰啲即系之前讲嗰啲而家做紧嘅电影嗰啲唔同啊。呢个系一个 classic 咧，咁我就可能要细致少讲，咁啊大家就有啲耐性啦，要 好啊，洗耳恭听。 咁、那个戏咧就系、是、主要系讲一个叫做阿 Elma，Alma，Alma， 咁喺Espanol 呢个西班牙文入边咧， 可唔可以讲多次啊 ？Espanol 啊，好好啊， 西班牙文入边咧，Elma 咧就系、是、灵魂咁解啊 ，Elma， 咁跟住同佢嘅一个隔篱屋嘅呢个青梅竹马嘅朋友仔啦，叫做阿 John。约翰啦 ，John Elma 同阿 John 嘅呢个故仔， 系 咁就、那个故仔咧喺原剧本入边咧就有一个序嘅，有个 prologue 嘅，咁、个 prologue 就系讲佢哋两个都系好细个嘅时候，即系仲系十岁到啦，我估十岁到，因为佢哋住嗰个地方就有一个喷水池，有一个天使石像嘅喷水池，咁佢哋就系围绕住呢个天使石像喺度玩嘅时候啦，咁、个女仔就原本系喺度阿 Elma 就喺度。乘凉咁啦，摊头咁样啦。咁呢个时候啊，阿 John 就走入嚟啦，就发晒烂渣咁就系边个摆咗啲手巾仔喺我台面嘅？ 跟住呢個 MIT, 即係佢哋一齊讀書嗰個課室嘅台面咁樣。 咁、嗯、就因為呢個阿 John 咧就覺得我個理解咧就係佢覺得好乸型啊，即係俾啲手工仔度做乜啫？我係好 man 噶嘛，做咩擺啲手工仔喺我度？ 俾人笑噶， 係啊係啦係啦。咁跟住 Emma 就同佢講，因為你好污糟咯，你一定要即係注意一下你嘅儀容先得噶嘛。咁 唔可以再用你嘅衫袖去抹鼻涕。 咁所以就俾啲手工仔佢又好失圖嘅，即係咁啊偷偷地擺啲手工仔度，又唔講係自己擺啊。但係呢個 John 就知道曬係佢啦，咁啊走嚟就 男人嚟啊， 係啦，走嚟就喺呢度就話佢啦，做咩要咁做啦？咁但係其實咧，我如果好快咁樣講，好籠統咁講咧，就係、是、我哋其實初初見到佢哋兩小無猜咧，但係大家對大家有啲好感噶，因為呢個 Emma 點解會即係個個都唔理啊，俾個手巾仔佢啫，係咪先？咁第二咧就係臨尾呢一場戲咧，就係呢個阿 John 咧就係聽佢話啦，就喺個水池度攞啲水啊洗一塊面啊，乾淨咗啊咁樣，跟住咧呢個阿 John 咧十歲人仔就走去同阿 Emma 講咩咧？不如石啖咯，走去石咗一啖，然之后就走咗去。但系亦都好得意嘅，就系佢有一个调戏佢嘅成分嘅，即系石咗佢个嘴一啖咧，然之后就掹咗佢头上面嘅丝带啊，整乱咗佢啲头发，然之后就笑咗佢做个鬼脸咁，然之后转身就跑走咗。咁呢个 Elma 就唔知点算嘅，咁就有咁嘅 prologue。 有石人有玩人噶， 系啦，即系个戏一开就系咁样开嘅，就系佢哋仲系小时候嘅时候就系咁样开。咁好多人咧都唔做嘅呢一场，好多人都选择。唔做嘅，但系当年我喺演艺， 因为要揾两个小演员 都系啦，咁啊，但系当年我就好好彩，有啲喺演艺学院读紧书嘅同学咧，佢哋就个样啊比较年轻啲 我以为佢哋自己有啲私生子嗰啲啊， 唔系，好彩地，即系呢个都系演艺学院几有趣嘅一个习惯咧，每班都仲有一个半个咧，就 系 好似好细个咁样嘅，咁 啊 点都好啦，咁啊总之就我就烦请嗰两位演员就帮我嚟做呢两个角色咧，就有做 啊。 当年啊，当年系阿邓志坚同埋黄蓝啊。 黄蓝？ 黄蓝啊！如果大家有睇到呢一个那夜凌晨咧，红 van 咧，黄蓝咧就 一开始同 林雪打牌，林雪打牌，佢已经变成一个师奶打紧牌。当年佢一个靓妹嚟嘅做，但系点都好啦，我唔好讲呢啲江湖人事主啦。咁就系有呢个铺落啦。咁跟住就去到第一场啦，终于就正式。入去个戏度啦，咁呢个第一场就系咩事呢？个戏又喺喷水池旁边啦，咁嗰日就系已经过咗好一段时间，过咗好多年啦，就系、是、有一个7月4号就系美国嘅，应该叫美国独立纪念日啊。咁就因为呢一个 Elma 咧，就系被誉为有夜莺嘅美誉，因为佢唱歌系好好听嘅，声线系相当之靓嘅，所以咧亦都被邀请上台唱歌。咁个戏一开始咧就系、是、听到远处咧就有人广播就系话，我哋而家请咧 Elma 上嚟咧就系、是、帮我哋唱只歌，咁佢哋会唱乜乜乜乜歌咁样啦。咁喺佢远处我哋听到呢个嘅时候咧，咁第一我哋就见到 Elma 嘅爸爸妈妈喺附近啦。咁佢妈妈咧就应该系有一啲类似精神病咁样嘅。我唔敢讲系咩啦，咁总之咧，佢就好奇怪嘅，佢个 behavior 咧，佢个行为咧，就好似小朋友咁啊，成日都话我要食雪糕，咁啊就系成日会搞搞震咁样啦， 人臭啊吓。 咁但系咧，呢个 Elma 嘅爸爸系咩咧？系一个牧师嚟嘅，咁佢就要众目睽睽，所有人都知道佢系牧师。Elma 自己因为系牧师个女，个妈妈又有咁嘅病咧，佢就成日都要帮手打理教会嘅嘢咧，所有人都当咗佢系一个好似师母咁嘅角色，佢亦都好温文嘅，即系你谂下佢细细个就系、是。你要用手巾仔噶嘛？你应该斯文啲噶嘛？咁样咁亦都佢斯文到咧，系有啲得人惊嘅。即系个剧本入边有咁描述嘅，就系佢斯文到有啲，哇！你使唔使咁扮嘢啊？使唔使咁做作啊？个剧本系咁样描述嘅。 系 咁，佢就由于佢系一个牧师嘅女啦，佢就系咁样守身如玉，所有嘢都好斯文咁。但系佢偏偏就有咁嘅妈妈，就系、是、咧，就系、是、我要食雪糕，周围嘈喧巴闭嘅咁样。咁就我哋见到佢两个啦，同时咧就系、是、阿 John 就出嚟啦。阿 John 就一个白马王子咁样，佢就系一个即系喺个剧本入面描述佢就系有一个史诗式嘅英雄咁样嘅形象咁样入嚟，即系当然唔系话佢着晒盔甲咁入嚟啊，只不过系佢好光鲜嘅，亦都好靓仔嘅，好潇洒嘅，咁啊走入嚟，咁入到嚟咧就见到有啲朋友啊，咁啊就话啊，琴晚咧点啊喺赌场度玩乜嘢啊咁样，咁就原来呢个阿 John 咧，佢爸爸咧就系、是、一个医生嚟，咁佢亦都已经成为咗个医生，但系佢就好贪玩同。 佢细个嗰阵时一样嘅，就系成日去赌场啊，成日周围撩女仔啊，识女仔啊，同啲唔同嘅女仔玩啊，饮 酒作乐啊， 系啦，就系嗰啲嚟嘅。咁就国戏咧，就系、一开始就系佢遇到啲朋友啦。Elma 嘅爸爸妈妈见到佢嚟咗就，唉，嗱，临走啦，都系佢喺度，即系心情都唔好啊，咁啊走啦咁啊。跟住嗰啲朋友仔嚟到倾咗几句之后，就有另外一个好重要嘅角色出现，就系、阿 John 个爸爸。一入到嚟咧，嗰啲朋友就临走啦，走啦，走啦，走啦。跟住阿 John 咧见到佢就即刻就粒水啦，即刻就啊爸爸咁样啦，就系劲严肃咁样。那个爸爸就话：你又周围咁样搞搞阵乜嘢乜嘢咁样啦。跟住佢就同我：诶，你嗰啲行李而家全部喺晒酒店嗰度，你搬去酒店嗰度住啦。咁啊同佢讲咁样，哦系啊，你想点就点啦，你话点就点啦，我去酒店嗰度住啦。跟住闹咗几句，阿爸爸就同佢讲啦，就话：你而家嗱嗱去酒店嗰度搬翻晒啲行李，翻嚟屋企。即系咁啊，个爸爸又叫佢咁样，咁跟住佢又真系一个衰仔咁样啦。然之后呢个阿 John 咧就走埋去就诶想多谢爸爸咁搭搭个爸爸个膊头啦。爸爸就一个衰仔，然之后转身走咗。咁呢个阿 John 又有会心微笑咁样啦。咁就我哋就睇到呢个阿 John 同佢爸爸嗰个关系啦。OK。咁好啦，冇耐之后呢就系呢个 Elma 咧啱啱唱完歌就落台就走入嚟啦。佢一入到嚟咧就极。道串系因为佢好紧张啊，其实佢要上台表演，唉，我唔知点算啦，好惊好惊。一入到嚟咧，佢一入场第一样嘢，阿 John 见到你即刻就大力拍手，即系嗰啲好串嗰啲大力拍手咧。咁啊 ，Elma 一见到佢就更加就紧张啦。 紧张啊！ 咁咧喺个戏入边，佢就猛咁话，唉，因为我上台演出啊，我好紧张啊。其实咧就系、我个理解啦，其实就因为阿 John 在场，同埋佢一突然间好耐未见到阿 John， 阿 John 读完书而家就咁样翻到嚟，佢听讲佢翻咗嚟，但系冇见佢。佢翻到嚟就咁大力拍手，佢见到佢一路好紧张，佢话：死啦，俾啲水我饮，我唔知点算啦，我唔知点算啦。 即系好紧张到呕咁 样。系啊，佢再加埋，因为佢个角色又有少少病态，所以佢好紧张。咁然之后咧就阿爸就话：，你见到嗰个人喺度啦，我哋都系快啲走啦，隔篱屋嗰个僆仔咧，我哋快啲走啦。跟住阿 Elma 咧就话：，唔得啊，因为我等紧我阿朋友啊，阿 Roger 啊，阿 Roger 咧，我应承咗我喺度等佢。咁啊喺个戏入边咧，就系阿 Roger 其实就somehow系佢男朋友嚟嘅。呢个男朋友仔咧就系一个会同佢一齐啊倾下诗啊，睇下啲诗剧啊。佢个男朋友亦都系吹 French horn 嘅，吹法国号嘅。即系头先喺嗰段乐队入边咧，即系佢唱歌嘅时候，佢亦都喺嗰段乐队入边啊咁样嘅。咁佢就话：，我喺度应承阿 Roger 喺度等佢啊。咁佢爸爸就话：，咁啊冇计啦，你喺度等佢，我捉咗你阿妈翻去先啦，费事佢周围喺度搞搞阵咧，快啲啦！咁总之就拉咗佢走啦。咁啊剩翻 Elma 同阿 John 啦。咁阿 John 就走过嚟，又少少啊，同佢倾下闲偈咁样啦。咁啊，阿 John 第一样嘢做咩咧？就喺地下度见到有个炮仗，咁就点个炮仗抌埋去 Elma 度，就吓 Elma，Elma 就更加惊啦，咁惊到癫咗啦， 喘气 咁就走过去啊 ，John 就过去慰问佢，然之后你点啊？唉，有个僆仔咯，行过执起个炮仗吓你咯，我赶走咗佢啦咁样。 哇，好衰啊！ 系啊，好衰啊咁样。咁跟住就喺度同佢闲话家常就讲啦，然之后阿 Elma 就已经讲话，我已经听讲过你翻咗嚟啦，仲听讲过你周围去识女仔啊，周围去玩啊咁样。跟住又同佢讲，你作为一个医生啊，你应该即系比起我因为我系一个牧师个女，我就已经要守身如玉，我所有言谈啊都要好小心啦。你比起我，你应该更加小心啦，因为你一个医生嚟嘛。跟住佢话：我点解啊？我系医生啫嘛，有咩问题啊？我中意咁就咁咯，做咩点啊？点啊？你唔中意啊？你想点啊？咁样咁，但系喺言谈之间，我哋见到咧，其实佢哋都系有唔知有暧昧嘅。但系咧，我哋就见到呢个 Elma 有少少系好似系中意佢啊，唔知点咁啦。呢、這个阿 John 又亦都系对佢，因为阿 John 就见到所有女仔都会去调戏嘅，所以就即系我哋唔知系唔系啦。咁、就有一个好奇怪嘅关系。 但 Elma 就好似对佢零舍多叮嘱啊， 系啦 咁样。 咁好似一个阿妈咁样嘅，其实。咁到最后咧，我哋言谈之间咧，亦都听到阿 Elma 就系话，其实啊，头先你啊咁样专登掟个炮仗过嚟吓我啊，咁系唔啱噶。即系 Elma 系知嘅又。咁样好得意啊！佢哋两个关系到最后，阿 John 又同佢讲话，搵日啦，我揸车带你出去游车河啦。咁啊 ，Emma 就两眼发光，真系噶，你系咪真系噶先？但系你车我出去，你又唔可以好似你平时咁样揸得咁快噶，你要揸得慢啲噶，点点点咁啊 ？John 咁啊，车住你，我梗系揸得慢啲啦，咁样。咁点知喺呢个时候又有一个好重要嘅靓女出现咗啦，就有个点解我头先无啦啦会讲西班牙文呢，就是、因为我入面有一个好重要嘅西班牙女郎嘅角色㗎，就係、是、个赌场个大老板嘅女，就好靓女嘅一个西班牙女郎咁出现咗啦。咁阿 John 就即刻同阿 Emma 打听，喂，嗰、那个系边个嚟啊？个哦，你都系唔好识啦，呢啲人佢系个赌场个老细嘅女嚟嘅，你都系唔好识佢啦。虽然佢好靓，咁但系到最后呢场戏咧，就系佢哋两个喺个喷水池度讲咗几句嘢，然之后啦。John 咧就系同呢一个 Rosa， 赌场老板个女， 赌场老板个女，而当然帮 当年帮我饰演呢一个 Rosa 嗰女仔就真系 Rosa。 哦，系啊，系 Rosa。 系啊，就系韦罗莎，当年佢就系帮佢啱晒，因为佢亦都有西班牙血统，佢有西班牙文，所以佢就系啱晒。咁到最后佢帮我饰演呢个角色，咁到最后两个搭上咗就走咗，咁 Elma 就好惨啦，一个人就留喺呢一个喷水池旁边，就第一场啦。 呢一份系剧本，剧本有长有短，有深有浅，有好有坏。它入面是文字，它又是电影、短片、歌剧、舞台剧、电视剧、微电影，有戏剧就有它。剧本剧本，一剧之本，一剧之本。主持黄晓初、赖慧玲。 咁第二场就係阿 Elma 就喺屋企啦，第一样嘢佢就要打理呢一个屋企嘅事啦，因为个妈妈又唔知做咩偷咗人顶帽啦，咁嗰顶帽啊真係好贵嘅，一顶帽已经系唔知几廿蚊美金，当时系好贵嘅，跟住佢就收到个电话，然之后就同爸爸讲咁冇办法啦，我哋都要俾返钱人哋啦，就算我哋妈妈有病都好，人哋已经系好好，因为知道佢有病呢冇周围讲，咁我哋都要俾返钱人，咁爸爸我同你一人一半啦，咁样咁就俾返钱人哋啦，话要。咁呢个时候亦都有一个 Elma 嘅声乐嘅学生咧，因为有人跟我唱歌噶嘛，阿 Nelly 就走入嚟。阿 Nelly 有几样嘢好出名嘅，第一样嘢就系佢个妈妈 ，Nelly 个妈妈咧就应该系一个妓女嚟嘅。戏入边冇明确咁讲，就系话佢妈妈咧做嘅工作系咩咧？就系每日喺火车站度等啲经商嚟嘅男人就同佢哋兜搭咁样啦，就系咁样。辗转咧讲下咧，就系发现咧呢个 Nelly 系识得阿 John 嘅。John 医生，咁系点样识嘅呢？原来就系喺佢妈妈同嗰啲商人，其中一个商人即系两个人啦，一对 couple 嘅咁嘅聚会啦。而阿 John 系就系同头先嗰个 Rosa 嗰个西班牙女郎四个人嗰个聚会喺屋企度，咁佢咁样识咗。咁 Elma 一听到就当然系好嬲啦，就走去同阿 Nelly 讲就系、是、你唔好同阿 John 医生玩啦，佢系坏人嚟嘅，但系佢自己又中意阿 John 喎。跟住阿 Nelly 就听到话，哎呀 ，John 医生又出门口啦，就走去个窗口度装啦。咁啊喺度装嘅时候就阿 Elma 就同佢讲，喂你唔好装出去啊，俾人发现你装噶。跟住 Elma 个妈妈啊搭爹啦，就冇啦，就开心佢话，我唔紧要啦，阿 Elma 佢系专家嚟噶，你啊叫阿 Elma 佢啊教下你点样装人哋啦，唔会俾人发现噶咁样。跟住佢就即刻话：妈妈你讲乜嘢啊？咁样佢话：咁系啊嘛，你成日都装人噶嘛，你使乜怕丑啫？个阿妈就专登玩佢嘅，即系唔系纯粹地讲咗啲嘢出嚟，系专登润佢嘅咋？你使乜怕丑啫？你话俾人知你平时系点样装人噶嘛？衰女包咁样嗰啲啦，就低佢啦。咁喺呢个时候 ，Elma 咧就发烂仔，然之后话：阿 Nelly 唔好事啊，你都系走先啦，今日我哋唔上堂。然之后赶咗佢走之后，就即刻闹佢妈妈：你点可以咁样噶？成日都系咁唔体面噶，将呢啲嘢讲俾人听啊！你讲呢啲全部都系大话嚟噶，你讲错咗。跟住妈妈当然好嬲，因为嗰啲系真话嚟噶嘛。咁跟住就两个人就闹交收场，咁然之后阿 Elma 亦都系好大嘅委屈啦，咁样。同埋喺呢个第二场入面仲有一样好重要嘅嘢发生啦，就系中间啊 Elma 同阿 John 又通过一个电话，就系呢佢到最后又提佢啦，就系话啊你又话带我去游车河嘅乜物咁样啦。仲有一样嘢就系阿 Elma 死人都要逼阿 John 呢，就系话诶比如咁啦，我哋平时呢有一个会呢，就系、是、我哋有个诗会啊，就系、是、呢一齐呢倾下诗啊，倾下你文学啊嗰啲嘢咁样。我介绍我啲朋友俾你识。好得意噶，好有趣噶咁啊！嗱，总之你应承我，你唔应承我唔收线噶，咁样突然间好坚嗲咁样，我唔收线噶，咁到最后佢话好啦好啦，咁样应承咗佢，咁佢就到咗第三场，真系嗰个诗会咧，大家嚟开会，咁我哋又见到阿 Elma 好紧张。嗱，我啊想呢度啊讲少枝节，就系编剧点样写佢好紧张，就系、是、咧一开始阿 Elma 就喺度读嗰个会议记录啊，就系话啊上一次我哋开会咧就系7月14号，然之后咧就有个即系其中一个会众啦，就五六个人嘅其实就话唔系啊，嗰日系错噶，嗰日唔系我哋上次开会，上次我哋开会唔系嗰日嚟嘅。吓唔系，跟住系上次开会系已经系7月25号啦，对唔住，我搞乱咗。然之后佢又唔知做咩好紧张，我哋一开始就见到佢好紧张。咁就呢场戏就所有人喺度开紧会，喺度倾紧嘅时候，突然间咧就有个不速之客。就係撳門鐘，就係阿 John， 因為阿 John 頭先應承咗會嚟啊嘛，咁阿 John 入到嚟，佢就介紹俾啲人識。咁原本咧，阿 Elma 嘅諗法就係、是，介紹佢識下身邊嘅朋友，然之後如果可以令佢所謂嘅變好啲就好啦。咁 我想問 Roger 喺咩度噶？ 喺度嘅，喺度嘅，所以嗰件事系好奇怪、好尴尬噶。咁阿 Roger 喺度，咁但系好明显阿 Elma 咧就处处都维护阿 John 啊，处处都俾啲嘢好嘢佢，然之后叫佢坐喺自己隔篱啊，跟住又读啲诗俾佢听。咁嗰啲，但系嗰啲人咧，个个一听到阿 John 嚟咧，你知道嗰啲有啲嘢好卫道嘅咧，又唔中意佢啊，又单单打打呢样嗰样啊，咁样，跟住讲嗰啲笑话又好渣嘅，一啲都唔好笑嘅咁。然之后 Elma 就好尴尬啦，到最后系中间就系阿 John 就系借词就系话，哦，我突然间有个病人要见一见，我谂我都系走先，就突然间走咗去。跟住阿 Elma 就。极度嬲，基本上系拍台啊！就系、是、话你哋有冇搞错啊？我咁辛苦请到个贵宾，请到个人嚟，我仲同人哋讲你哋有几咁有质素，几咁好，几咁有趣，点知你哋个个人就，唉，我都唔知点算。你哋而家即刻走啊！跟住就转身就走入去厨房咁样就匿埋咗。跟住嗰啲人就，咁我哋唯有走啦，走晒啊，已经走晒个场空咗。突然间 Elma 就攞啲茶点走出嚟，诶，大家不如食。啲人走晒，但系跟住佢又碌落地啊，喺度喊啦！即系我哋见到我哋见到 Elma 呢个人嗰个角色咧，系啊，其实有啲奇怪噶， 有啲跳线噶，真系 系啦，突然间，但系因为佢突然间会有一个好大嘅 emotional outburst，就系佢突然间会好激动啊！咁当然我哋见到佢激动嘅原因啦，佢激动嘅原因差唔多全部都系因为阿 John。OK， 咁第三场就完咗啦。咁好啦，咁嚟到第四场啦。第四场啊，做咩事咧？就阿 John 咧。喺佢自己屋企嗰度，就係咧喺度包扎緊傷口。咁佢包扎緊傷口咧，就係有一個人幫佢包扎傷口，就係邊個咧？就係嗰個西班牙女郎。 哦 ，Rosa。 咁點解佢哋會受傷咧？我哋唔知啦。總之我哋就見到一樣咁嘅嘢啦。咁突然間咧，一開始咧就係有人敲門。阿 John 就話：點解有人敲門嘅？咁佢就叫話：嗱，臨開門啦，唔係就嘈醒佢老豆噶啦。咁啊，開門一開門就係見到 Elma。Elma 一入嚟就係乜咧？我好病啊，我好唔舒服啊，我要見你爸爸。咁阿 John 就话佢瞓咗啦，你唔好搞佢啦。我都系医生，我有冇嘢帮到你啊？佢话我一定要你见你爸爸。喂，凌晨两点咯，要见佢爸爸，唔得啊！总之我一定要见佢啦。 系 点解佢要见佢咧？咁当然啦 ，Elma 就问我话自己有病啦。但系其实咧，我估计咋，我都系解读出嚟嘅咋，可能我错噶，就系佢要踢爆阿 John。阿 Rosa 又喺屋企，佢又受咗伤， 佢吓醋啊 ！Rosa 同埋阿 John 两个人喺屋企。 咁跟住阿 John 就慢慢叫阿 Rosa， 你去隔篱房匿埋先啦，你乜都唔好理啦。咁跟住阿 John 就慢慢处理阿 Elma。 哦，即系 Elma 入嚟系见唔到 Rosa 嘅，因为已经收埋咗佢嘅。 佢一入嚟佢就见到阿 Rosa 噶啦，咁总之阿 John 就叫佢匿埋咗啦，咁样。咁跟住佢就一路要叫爸爸落嚟，爸爸就唔肯落嚟啦，因为平时系爸爸睇阿 Elma 个病噶嘛。咁阿 John 就话要。帮佢睇呢个病啦，一路就氹住佢，但系亦都我哋唔知道究竟阿 John 系唔系中意佢啦。个剧本入面冇明确咁写，佢就对佢好细心，慢慢就帮佢睇。 但又好似佢对个个女仔都系咁噶。 系啦，咁跟住咧，阿 John 咧亦都话：咁你坐低啦，咁啊帮佢听下心跳啦。咁啊，你要知道喺即系四几年、五几年，一个男医生帮个女病人。睇病用听筒听心口，咁呢件系一件几大件嘅事，所以阿 Elma 就猛咁话：， 仲要呢个系 Elma， 我要见你爸爸，我要见你爸爸。但阿 John 就话：，我帮你咧，我帮你啦，你放心啦，放松，深呼吸，我帮你啦，咁样，咁就帮佢睇病。然之后睇完病之后咧，亦都俾咗啲药佢，咁就系一啲类似镇静剂咁嘅嘢啦。咁就话你食完之后咧，就会心跳会冇咁劲，你个人就会 好啲噶啦， 咁样。 跟住喘气， 跟住到最后咧，亦都咧同佢讲咧，就系话我应承咗带你去游车河噶嘛，我会。带你去游车河噶咁样啦，咁就啲药又叫佢你小心啲食，唔好食咁多啊咁样。咁到最后咧，阿 Elma 就个病情就好似好啲啦，就叫佢走嘅时候咧，阿 Rosa 就走翻入嚟啦。Rosa 就见到阿 Elma 即系两个女人就两红相遇，咁就两个人就你啤我，我啤你咁啦，大家就互望咗啦。然之后 Elma 就慢慢就由个房嗰度走咗啦。咁咧，我哋就見到一個咁樣嘅關係，一個咁嘅情況就係、是、阿 John 同 Rosa 好明顯搭上咗啦。係 啊。 咁啊，我哋唔知道點解佢會受咗傷啦，但係因為 Rosa 受咗傷啦，喺個賭場嗰度。咁啊，阿 Elma 就亦都係咁樣俾佢氹走咗。 係。 咁但係我哋已經知道曬咩事啦，其實嗰個關 係。關係圖應該都幾清晰㗎啦，而家。 好啦。咁啊，第四場就完咗啦。咁啊，去到第五場啦。咁啊，第五場咧就係喺阿 Elma 嘅屋企啊。咁啊 ，Elma 一入嚟咧就猛咁问爸爸：，而家几点啊？咁啊，阿爸爸话八点一个字咯，我喺度写紧嘢，你唔好嘈我啦。咁啊，佢就好紧张，几多点咁样？然之后咧，佢突然间话：，我要出街啊，今晚咁啊，吓出街冇理由噶，星期六晚你男朋友佢一定系陪佢妈妈个，冇理由你会出街啊。佢话：，哦，因为系阿 John 同我出街。吓 ，John 唔系啊嘛？咁样跟住佢老豆就好嬲啦，唔俾佢出去啦，一定。咁到最后咧，系 Elma 咧死人都要出去。仲有一样嘢好重要就系。佢竟然咧系将 第二場阿 Emma 媽媽偷翻嚟嗰頂羽毛帽咧，佢攞出去，佢專登扮得靚啲就同阿 John 出街。 哦，即係佢戴上自己嘅頭度扮靚。 咁佢爸爸就好嬲啦，當然係咁樣。然之後就完咗呢個第五場。 嗯、 好啦，第六場亦都係《Summer and Smoke》其中一場好出名嘅一場，就喺呢個賭場嗰度咧有一個涼亭。咁啊，一入嚟第一句，阿 John 就話。我唔明白，点解我哋唔可以入赌场啫？咁跟住阿 Emma 就话：，因为你系一个医生咯，你唔应该入去赌场噶。喂，大佬啊，你专登出嚟同你去玩，你兜风咁样，跟住你而家同我讲话唔可以入赌场做咩啊？跟住 Emma 话：，诶、哎，你讲起仲好讲，佢已经系好惊啦，真系唔系我而家咁镇定喺度润佢啦。系啊，哎呀，讲起你仲讲，哎呀，头先揸车你做咩揸落咁快啊？叫出嚟揸慢啲嘛，好惊好惊好惊。跟住就喺个手袋度攞啲药出嚟食啊，系啊 ，John 俾佢食嗰啲药啊嘛。跟住阿 John 就话：你做咩啊？你做咩啊？你食嗰啲药？喂，做咩？我话咗啦，系啊，好严重嘅时候你先好食嘛。我而家好严重啊，然之后就佢手啊震晒啊，连攞嘢都攞唔到啊咁样。咁到最后佢就应该系食咗少少药咁样啦。 系。 咁好啦，咁就呢个阿 John 咧，其实就一路都好想翻入去个赌场度，但系同时咧，即系我嘅解读系咩咧？就系佢一路都好想阿 Emma 同佢一齐入去赌场。 嗯， 其中嘅原因就系、是、我嘅解读就系佢唔想阿 Emma， 点解你成日都系咁 uptight？ 点解你觉得你一定要系一个牧师咁样？你唔可以系放轻松啲嘅咩？你唔即系，但系嗰种 relax 唔系好似你头先讲嗰种 relax 嗰种 relax， 系你唔需要咁拘谨啊！即系一个人唔应该系咁，你可以放松啲。咁但系咧，佢哋两个就系两个 extreme 啊嘛。 嗯， 一个咧就系一个完全系灵魂嚟嘅，佢系应该系天使嚟，佢一个神仙嚟。 一个 就纯粹一个肉体，因为 Emma。咁啊 ，Emma 就係點解我一開始要講佢 Spanish 就係靈魂啊嘛。咁但係阿 John 咧就係佢係好縱慾嘅，佢就周圍去玩嘅咁樣。咁佢哋嗰個 struggle， 佢哋嗰個嘅 conflict 就係喺呢度啦。 嗯，即係本身性格上面有好大衝突喺度。 係啦，咁亦都係頭先嗰場咧有一樣嘢好重要嘅，就係佢哋兩個喺度討論緊呢個靈與肉嘅關係嘅時候咧，呢一個阿 John 就喺佢嗰個辦公室入邊指住嗰個人體解剖圖，你亦都講。好重要啊！呢、這个人体解剖图 系 一个好重要嘅象征意义。佢就 系 话：嗱，呢度系一个人体解剖图，我系一个医生。你猛咁讲话灵魂有几重要？唔该，你喺个人体解剖图度话俾我听，嗰个灵魂喺边度啦？我好想知道个灵魂喺边度。咁当然系讲唔到个灵魂喺边度啦。到呢度佢亦都喺呢个赌场入边有一场咁样嘅戏啦。咁但系呢个阿 John 咧，慢慢咧亦都系，即系佢唔系氹掂咗 Emma， 只不过系想慢慢解通俾佢听。阿 Emma 亦都某程度上因为食咗嗰啲药啦，咁、个人就轻松翻少少，放翻松少少，同埋有少少晕晕地咁啦。到最后咧，佢哋阿 Emma 就除咗佢个手套，亦都系同呢一个阿 John 咧系锡咗一啖啊！成个戏边，即系其实系真系第一次啦，因为之前嗰次系细路仔嗰次唔算啦。咁到最后啦，锡咗一啖之后咧，阿 John 咧系有一个动议啊，就系话。不如咁样啦，喺酒店度其实都有啲房嘅，不如我哋上房啦咁样。咁啊 ，Emma 一听到突然间就癫咗啦， 真系好嬲。 哇，点解会咁啊？我谂住我同你系一个爱情嘅关系啦，或者即系佢开始同佢试到一啲嘢。 即系灵魂上交流嚟。 系啊，灵魂上嘅交流啊嘛。系阿 John 跟住就系话上房啦咁样。咁跟住就有冇搞错？然之后佢就好嬲啦，跟住佢就到最后就话我要走啊，我要叫的士啊，我而家翻去，我唔同你喺埋一齐。咁啊 ，John 到最后就好嬲咁样就叫人，我搵人同你叫的士，你叫的士。然之后咧，好重要嘅就系、是、都几难做嘅呢场戏就系、是、到最后。Emma 有两句对白嘅，就系、是、话 You are not a gentleman，、你唔系一个绅士啊。佢话你唔系一个绅士，但系个剧本入边就系、是。有如发狂地啊，写佢好似癫咗咁样，就讲佢 你唔系一个绅士， 系啦，你唔系一个绅士。咁呢个就系头六场第一幕就完咗啦。 但我想问咧，即系睇个剧本咧，呢个第一幕咧叫做夏嘅， 系夏天， 即系 summer 嚟嘅。 系 咁第二部分系冬，即系嗰个时间上，如果第二幕开始嘅时候就会跳咗啲时空啊，会 系啦，就系、是、过咗几个月啦、 嗯， 就过咗由夏天去咗冬天啦，就过咗个秋天。 咁我哋而家喺夏天嘅时候，我经历下呢个嘅秋天，转头翻嚟再讲冬天啦。 一劇之本，主持黄晓初、赖慧玲。 咁好啦，而家翻翻嚟咧就系《Summer and Smoke》夏日烟云嘅第二部分啦，即系第二幕啦，可以叫做头先系夏天，依家系嚟到冬天，跳咗啲时空啦，隔咗几耐到啊？ 隔咗几个月啦，隔咗个秋天啊嘛，恍如隔世添啊！头先吓， 头先嗰个秋天啊， 系啊，就系你讲嗰个啊嘛， 系继续啦，咁 咁啊， 冬天系发生咩事咧？ 嚟到 第二幕一開始咧，第一場即係第七場啦，就係喺呢一個 Elma 嘅屋企。咁啊 ，Elma 屋企咧就係 Elma 就同佢個男朋友 Roger。就兩個人咧，就喺度講緊啊 ，Roger 去旅行啊，啲相啊，去過邊度啊，同佢阿媽點點點啊。但係最重要嘅係咩咧？就係佢阿爸其實永遠都係打開個房門喺隔離房咧，就係即係唔至於監視啊，但係就留意住佢哋兩個喺度做緊啲乜嘢咁樣。因為佢哋一定要好規矩嘅 ，OK， 所以就係一樣咁嘅嘢嚟嘅。咁輾轉咧就係有一個其實佢哋嗰個師會咧有一個會啊嘛，咁就有其中一個人咧就走入嚟啦，就係、是、有一個叫阿 Bassett 太太咁啊走入嚟啦。咁呢個 Bassett 太太走入嚟咧就其實即係如果俗啲講咧，佢就係一個死八婆嚟嘅。咁呢個死八婆咧就啱啱喺法院嗰邊就聽到有個消息咧，就係、是、話哎呀，我收到個消息啊，真係啊，即係奇怪啊，走入嚟我一定要話俾你聽咯。 行入嚟就知道佢 喺法院度啊，嗰度啊，聽到有人讲啊 John 啊同埋 Rosa 走去法院嗰度无啦啦，哇去攞张结婚证书，听日要结婚佢、两个咁啊， 打行雷啊对于 Elma 癫咗啦系嘛，哇有冇搞错？点会咁啊咁啊？阿 Elma 就即刻话我要打电话去俾佢爸爸，因为爸爸喺外地咧就喺一个流感中心嗰度咧就系处理紧啲病症，咁即刻就打俾佢爸爸，就希望佢爸爸翻嚟啦咁样。然之后同时咧就系仲系同一场嚟噶，我哋就见到咧就系阿 Rosa 同阿 Johnny 就有一场戏，我哋就见到咧呢个 Rosa 应该就好中意呢个 Johnny 啦，咁就。佢哋成日都親熱啊，又會咬佢耳仔啊，咬到佢流血啊咁樣嘅。呢、這個 Rosa 就好癲嘅咁樣。咁呢、這個Rosa 個爸爸咧，嗰、那個賭場嘅老闆咧，就逼呢個 Rosa 同阿 John 啦，即係戲入邊有陣時都叫佢 Johnny 啦，就逼佢兩個結婚啦。咁啊，呢、這個 Rosa 亦都慢慢講咗佢同佢即係爸爸嗰啲。关系咁样，咁我哋见到呢个 Rosa 讲完佢同佢爸爸嘅关系，细个嗰啲嘢之后咧，就好重要嘅事件出现咗啦，就系、是、阿 John 嘅爸爸又翻咗嚟，同埋 Rosa 嘅爸爸亦都同时出现。咁到最后咧，亦都系呢个阿 John 嘅爸爸，当然系好嬲啦，即系基本上系攞支拐杖想殴佢哋啦。到最后系 Rosa 嘅爸爸系开枪射中咗阿 John 嘅爸爸。咁就完咗呢一场啦，佢哋两个嘅婚礼亦都因为咁咧就混乱之下就冇人再提啦，咁就去到下一场，去到第八场。 即系呢啲所有事系发生喺个婚礼入边嘅。 唔系，系婚礼之前嗰日嚟啊嘛。 Oh, okay. 因为佢哋话 即系两个爸爸翻咗系一个唔赞成，一个要赞成。 因为、okay. 因为阿 Elma 嗱，你唔好忘记系阿 Elma 打电话俾阿 John 个爸爸，阿 John 个爸爸即刻赶翻嚟，然之后 Rosa 个爸爸开枪射死咗 John 个爸爸。 射死咗噶系。 嗱呢一场唔系即刻死咗，但系下一场佢就死咗啦。咁、去到第八场啦，咁就阿 John 就喺个厅度啦，咁啊 Elma 就喺房入边，就啱啱系同阿 John 个爸爸骑紧肚，跟住阿 Elma 就走出嚟啦，咁啊 Elma 就喺度讲翻件事，然之后阿 John 就当然好嬲啦，阿 Elma 亦都系即系佢话系佢打电话叫阿 John 个爸爸翻，咁阿 John 当然好嬲，因为如果佢唔打电话，佢爸爸就唔会翻嚟，就唔会死噶嘛， 唔会中一个枪啦。 系啦，咁所以咧呢度就亦都系令到佢哋两个人，虽然阿 John 系结唔成婚，但系亦都系令到佢哋决裂咗嘅， 同埋 Elma 同阿 John 个关系 系啦，同埋咧呢一场到最后咧就系阿 John 个爸爸咧系真系死咗嘅。好啦，咁事件又再过咗一排之后啦 ，Elma 咧就成日都匿埋喺屋企啦，成日都唔出街啦。咁跟住咧，佢爸爸又猛咁话佢：你做乜嘢啊？而家成日都系咁，究竟发生咩事啊？咁当然我哋就知道系因为佢同阿 John 嘅关系啦，佢就开始有啲即系好似有少少精神病咁样咧。我唔知精神病啊，总之个人就 成日不欢，好唔开心咁。 系啦系啦，嗰种啦。咁跟住咧，到最后咧 就失恋咯。其实 简单嚟讲，其实系失恋啦。咁但系个剧本入边，因为佢哋两个严格嚟讲 唔系 拍拖噶嘛， 系咪？ 咁所以就系咁啦。咁亦都。我明白你明嘅咁啊 ，anyway 啦，到最后咧就系阿 Elma 咧就好似有病咁样，就即系唔知点算啦，碌落地啊，啲头晕咁啦，咁啊佢爸爸阿妈话我要叫医生啊，我去叫医生啦，跟住 Elma 话唔好叫医生，千祈唔好叫人嚟救我，我想死啊咁样。咁同时咧就系我哋见到另外一边厢咧就系阿 Johnny 咧就同另外一个女仔咧就都唔系。今日搭上咗，好耐之前搭上咗啦，就系、是、阿 Nelly，就系之前阿 Elma 嗰 个 学生啦。咁咧，我哋就见到啦，阿 Nelly 咧，而家已经系 即係其實都唔係好耐啫，都係一年之間嘅事啫。但係佢而家識得打扮啦，佢係一個女人啦已經。咁亦都喺呢場戲入面咧，我哋輾轉發現咧，佢兩個咧已經搭上咗，已經係打得火熱啦，兩個人。係。咁啊，跟住就去到下一場，下一場呢個咧就係喺條街度，阿 Elma 終於就肯行出街度行下啦，又遇到頭先嗰個白色太太啦，嗰、那個我稱之為佢係好禮貌地稱佢為一個八婆嘅人。咁啊，佢走出嚟就喺度講。讲咗一轮嘢咧，到最后咧，佢亦都讲咗一个，即系佢唔系讲咗啲咩噶，其实佢咧喺个戏入边咧就系形容佢啊黑衫黑裙一个寡妇咁嘅 look 就行过，咁而呢个 look 咧亦都系喺个戏入边，因为 Tennis Williams 好多戏都系咁，有好强嘅象征意义，呢、這、一个咁嘅寡妇嘅出现咧，亦都令到 Elma 喺度谂啊，我会唔会？就係咁啊， 成為佢咁樣， 係一個咁樣嘅人、okay. 就係唔知點算啦。咁、慢慢咧，佢就遇到阿 Nelly 就係一個好開心嘅女仔，跳住咁走入嚟。阿白色太太一見到佢就，唉，又係佢，我都係走先啦。咁啊走咗啦。咁啊 Nelly 見到 Elma 當然啊好開心啦，兩師徒見到面。咁啊 Nelly 亦都係帶嚟一個天大嘅喜訊啦，就係俾一張貼啊 Elma 就話俾佢聽，我要結婚啦咁樣。 咁 Nelly 係唔知道 Elma 同 John 有嘢嘅，所以佢唔係 mean 佢嘅。 呢個位咧。就真係可圈可點啦！ 咦，有戲做喎呢個位， 佢好可能都知道嘅， okay. 因為你要記住喎，之前嗰一場咧，佢喺屋企度學緊唱歌嘅時候。佢媽媽係有踢爆佢噶嘛， oh, 所以阿 Nelly 係知道啲嘢噶嘛，佢、okay. 知道幾多同埋佢點樣做咧，係另外一件事啦。仲有嗰個係一個女仔嚟，佢已經要結婚啦，專登攞張貼嚟，哎呀我要結婚啦，我同阿 John 結婚啦，交低張貼俾佢，跟住轉身就走咗。咁 Elma 就當然係又癲咗啦， 又俾一把刀再插多下， 不停咁樣受打擊噶。咁去到第十一場就成個係。真係最高潮最重要嗰場啦！嗱，我咁樣講得高潮，你知道我哋講緊咩㗎啦？起承轉合係咪？第一係個轉啦，第二亦都係的而且確，你就算係觀眾普通咁睇，你都知道嚟到呢個位究竟會發生啲咩事啦。Elma 咧就係、竟然佢又係少少打扮咁樣，就走入去阿 John 嘅 office 度，佢話我要睇病啊！但係佢而家睇病唔係之前咁樣，我要睇病啊咁啊，佢執嚟係。我要睇病，咁样走入嚟， 即系其实有弦外之音嘅， 系啦。然之后就话啊，我近排周围啲天气都系好奇怪咁样啊，佢突然间好似变咗另外一个人咁样。然之后入嚟就同佢讲啊，人体解剖图啊，嗰啲系个灵魂啊咁样。哦，我而家变咗啦，我个人唔系以前咁样啦。Emma 同佢讲，佢话我个人变咗啦。点解会变成咁噶？我都唔知点解会系咁啊。佢就初初就净系喺度讲周围天气啊，隔篱屋嗰只狗啊。点点点啊咁样，到最后就当然系佢就要同阿 Johnny 摊牌啦。咁佢就同佢讲话，老老实实咁样，好重要啊！嗰段 monologue 就系佢同佢讲话，我嚟呢度唔系想你安慰我，我只系想大家好对等、好平等咁。你可唔可以话俾我听究竟发生紧咩事啊？佢入嚟同佢讲话，我爱你已经唔系一个秘密，由细细个我喺窗口度装你，喺门口度跳过嗰啲栏杆，好型咁样。每日你同啲女仔出去玩，我一路都有留意你，你知道我系中意你，点解我哋？一路都唔可以喺埋一齐，点解会搞成咁？虽然佢哋冇好明確咁样喺呢度啊 ，Elma 讲话佢知道咗佢会结婚，但系因为佢真系知道啊嘛，而阿 John 亦都知道自己要结婚，所以系有一个好大嘅唔知点算嘅。而到最后阿 John 咧喺呢度就讲翻个人体解剖图啦，佢话佢知道嗰个灵魂喺边度啦，即系佢爸爸死咗，令到佢体会咗好多嘢，亦都佢就系有个好重要，佢就系攞支火柴点着咗，然之后到最后嗰支火柴差唔多烧到佢嘅手嘅时候，阿 Elma 就吹熄咗嗰支火柴，然之后就系有啲烟飘咗出嚟，跟住阿 John 就话我哋嘅关系就好似啲烟咁样，永远都捉唔住，我唔知道你明唔明啊？我觉得我哋嘅关系就系咁样咯。而到最后我哋亦都感受到一样嘢，就系阿 John 佢觉得佢如果同 Elma 喺埋一齐，佢会玷污咗 Elma。所以到最后佢喺呢个位咧，就系有一个好中意嘅女仔阿 Nelly， 就系同佢结婚。到最后 Nelly 喺呢个时候就系好开心咁跳跳扎咁走入嚟啦。阿 John 就即刻揽住，唉，真系佢系咁噶，唔好介意啊。揽住佢就专登令到阿 Nelly 就见唔到阿 Elma。就攬住咗嘛，咁啊 ，John 就同阿 Elma 就面對面啦。阿 Elma 就問我話：啊，真係好大風啊！呢度唔知點解，哇，搞到我真係吹咗啲沙入眼咯，我喺度流眼淚，我對眼唔係幾舒服。我諗我都係走先啦，咁啊走咗嘅。咁呢場戲就完咗，就係佢哋嘅關係就到最後咁樣完結咗嘅。 寫得好好喎，真係。 到最後一場啦，阿 Elma 嘅出路究竟係點咧？佢就係去翻個噴水池度，竟然係遇上咗一個。又系嗰啲公干嘅男人嚟到呢度初嚟报道咁样啦，到最后两个人咧兜搭咗几句，到最后就个男人就话：哦，反正都要租酒店啊，我哋一唔一齐啊？跟 然之后就两个人就走咗。那个男人就话我去叫车，咁就剩返 Elmer 一个人去喷水池度，剩返佢一个人。但係到最后佢个命运就竟然喺阿 John 放弃咗，佢同阿 John 唔能够开花结果，到最后佢选择咗一条咁嘅路，就係变成嗰啲喺火车站附近兜搭其他男人，然之后同嗰个男人会走咗去公寓。 即係变成咗阿 John 会遇到嗰啲五光十色嘅女仔囉。 我唔夠膽肯定，但係佢竟然選擇咗 take 一個咁嘅 step。佢之後係點我哋唔知，因為個戲呢場已經係最後一場。但係呢樣嘢亦都係可以話係預示咗啊 Elmer 佢之後嘅命運同埋選擇條路點樣行入去咯。個戲咧就係由啊 Elmer 一開始就係最神聖，佢係一個靈魂咁純潔，然之後經歷咗呢個故仔，到最後佢發現佢唔能夠同阿 John 開花結果，到最後佢選擇咗行一條咁嘅路。而阿 John 咧就係由原本花花公子，慢慢到佢爸爸死咗，到最後佢選擇咗我要。定落嚟，我同一个女仔结婚，但系我唔能够沾污你 ，Emma 小姐，我唔可以同你喺埋一齐。个古仔就系咁样完结咗。 哦，就算面完，好心酸啊，真系，真系好心酸啊！听呢个故事，咁你嗰阵时到嘅时候，到成点啊？你觉得自己？ 我剛才都講咗啦，我覺得我到得麻麻，仲要有一件江湖日事，我覺得好有趣嘅就係、是、當年我就讀 Summer and Smoke 啦，咁但係 Summer and Smoke 咧後來 Tennis Williams 自己咧就寫咗個新版嘅、就叫 The Eccentricity of the Nightingale，、就係嗰、那個一個一隻奇怪嘅夜莺啦，咁、呢個夜莺當然就係 Elmer 啦，咁、那個古仔主要人物事件係完全一樣，但係佢寫咗另外一個版本。嗱，好多人咧都喺戲劇上咧，即係認為嗰個係一個。高手啲嘅戏嚟嘅，即系个评价系高啲嘅。咁、而当年我到《Summer and Smoke》嘅时候，同时间系真系同时间啊，系讲紧我冇记错，应该系我做先啦。我做完第一个礼拜咧，到第二个礼拜咧，系同时间啊，香港话剧团就系做。请你爱我一小时，就是当年译咗做请你爱我一小时、就是这个 The Eccentricity of a Nightingale， 就是同一个故仔嚟嘅。咁当时亦都系一个美国好出名嘅导演过嚟导。咁当时就好有趣嘅、我记得当年系发生咁嘅事。同埋因为我哋今集嘅时间啊，都差唔多啦。我都想尽量将个故仔讲得清楚啲，但系因为我哋篇幅有限，我哋只可以咁样就提咗个故仔嘅大嘅脉络啦。但系有趣嘅地方系有一个咁样嘅版本，系田纳斯威廉斯自己。改編嘅一個同一個故仔， 咁 所以係啦，請你按講少少。所以我覺得聽眾咧，如果你有時間咧，揾呢兩個劇本睇下，睇下有咩分別，對照一下，睇下人哋改咗個劇本係唔係真係好啲，定係有啲咩你中意多啲，或者你唔中意嘅。咁我覺得呢個都係好有趣。咁我哋可能下一集咧，我哋又會詳細啲討論一下 Summer and Smoke 啦，英 文呢個戲啦，同埋我哋都會講下呢個改編咧，究竟有啲咩得意嘅地方可以同大家分享一下。 咁我哋留翻下一集繼續傾啦。今日多謝曬初入分享，我哋下個禮拜再見啦。 Thank you， 拜拜。 一劇之本，編導馮傑，監製韋佩文，香港電台文教組製作。